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。斯里兰卡、瑞士滑雪、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敲碎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调门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是非最爱销魂。下弯举剑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板一眼煞有缘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137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长茂按着计划来在乌湖关城外，4:40左右就见城头燃起3堆篝火，紧跟着关门大开，长兴在里边接出来了。长茂心这痛快，心说老子英雄儿好汉，强将手下无弱兵啊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你看我这儿子多能办事儿，甭问，一切进行的顺利，大功是告成了。他赶紧催马过来， 儿啊，文夫在此，我正等着你呢。 哪知道长兴并不搭话，不但不说话，那眼珠子瞪得特殊的大，瞅着吓人呢，眼角都要瞪裂了，把掌中的冷焰锥一晃，照着长茂当胸就是一枪。长茂毫无防备，他怎么能想着儿子能扎他呢？那还得说长茂那是大将，要换一般人这一下就扎死了。长茂哎呀一声，身子尽量往旁边一拧，这一枪扎空了，贴着长茂的软肋就过去了。虽然没扎到肉上，把战袍判甲套全给挑开了，刺啦，把长茂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了。 哎呀，星儿，是我，我是你爹，你看准了再扎。 长兴并不答话，把枪撤回来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枪挨一枪，一枪紧似一枪，照着长茂就下了毒手了。长茂说什么他也不说话。九环公主可急坏了，心说这孩子真不是人呢，跟一头驴差不多少，怎么不通人语呀？你看那阵说的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变脸了呢？这个女人呢，好像比男人心眼细，埋怨是一方面，但是九环公主仔细这么一看，长兴那脸都有点发歪，嘴角喷着白沫子，不像是个正常的人。他反常了，就知道这里边有事儿了，在后边就喊：王家千岁， 星儿恐怕中了病了，千万别跟他伸手抓活的。 一句话把长茂提醒了，但是那么容易抓活的，那长兴多猛啊，跟小老虎一样啊。论武艺，只在长茂之上，不在他爹之下呀。 长茂一想怎么办呢？左躲右闪，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 哎，后来他想起来了，我身上背着这龟背五爪金龙抓干什么？干脆我拿飞抓把它抓住得了。 想到这里，长茂一拨马回归本队，长兴不舍，挺枪就追。就见长茂一伸手划来， 把龟背五爪金龙抓拽出来。他扔这玩意儿太有把握了，练了多半辈子了。听声音，长兴离着他不远，这尺寸是够上。他顺着肩头把飞抓扔出去，哗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咔嚓，正好抓到长兴这护背旗上头。长茂用手腕子一蹬，知道是抓上了，用力往怀中一带，你给我下来吧！飞抓这玩意儿就这么玩意儿，越拽它越紧呐。就见长兴倒栽葱，扑通一声从马上摔下来了。九环公主领着帮人往上一闯，用钩杆子把他按住，妈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。 也捆完了，再看长兴是人事不行，那血沫子顺着嘴嘎吱嘎吱嘎吱嘎咕嘟咕嘟咕嘟往外冒，哪来的血沫子？把自己的舌头都要咬碎了，那牙齿紧闭，眼睛一翻，人事不行，谁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，这还怎么打牧羊关？乱套了。就这样赶紧收兵撤退，败回连营，高挂免战牌，大家是狼狈不堪呐。长茂在辕门下马，气呼呼走进中军保障，他妈这早饭搞的什么事儿，乱七八糟的。胡大爷说他等一会儿就弄清，别着急，把星儿抬进来。众人给抬进来，往地上一放，连燕王、田代彪众人围拢过来一看，啊，这怎么回事？莫非他中毒了不成？胡大海说这里边有套头，有套头，哎，咱得弄清楚了，看这意思可不正常，快请军医。床准备好了，把军医五六个都给找来，不敢解这绳子，一解这绳子，他像条虎一样，那还了得吗？就这么把他绑在这床上，军医轮流着诊脉，轮流着看，望闻问切，号号脉，又跳动的太快了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心脏跳动特快，翻眼睛，翘牙关一瞅，舌头是黑的。 大夫们互相看完了，交换一下情况，晃了晃脑袋，回大帅，殿下，我们看不透这是什么病，不过怎么猜着好像他吃了什么了，不然的话不这样，瞅舌头似乎中毒了。 正这时候，长兴醒过来了，慢慢的把眼睁开，往这边瞧瞧，往那边看看。 长茂乐的，星儿，你明白过来了，为父在此，星儿，你倒说话呀，你觉着怎么样？ 九环公主和周凤娘就摇晃着肩膀， 孩儿啊，你到底这是怎么了？你疯了吗？ 但是长兴仍然是一句话也不说。 这么等啊等啊，要能有五分钟左右的时间，就见这长兴冷不丁的嗷一嗓子， 在床上蹦起了五六尺高，把屋里的人都吓坏了，哗一乱呢，谁说这什么毛病？他蹦起来之后，呜一声奔长帽就扑来了，仗着长帽手疾眼快，往旁边一闪，长帽躲开了。在他身后站着武进忠、武进孝，这哥俩本来个不高，叫长帽在前面一挡也看不真处，长帽这一躲他俩都躲来不及了。就见长兴一把把武进忠给抓住了，不容分说，把嘴张开上去就是一口，正咬到武进忠肩膀上。您说这一口有多狠吧，叼住这块肉没有半斤差不多呀，咬住是连晃脑袋再跺脚，恨不能把这块肉给啃下来，把武进忠疼的都没人味了。哎我的妈呀！大伙过来就拉，这长兴把嘴擦开了，一回头又把武进孝给抓住了，康昌一口咬到后背上了。众人好不容易把他拉开，长兴这不折腾了，就见武进忠、武进孝俩眼发直，嗷嗷两声蹦起来了，见谁咬谁。人家别人都会武艺都躲开了，这俩军医官不会，让他哥俩给抱住了，每人后背给咬了一口。再看这俩军医官一会儿的功夫眼珠也瞪起来了，啊，逮谁也咬谁。这一下可乱了套了，这五个人带咬人的受得了？长帽一看坏了，不用问，长兴中了人暗算了，这招可损点，这什么药？这是六亲不认带咬人的，看这样还带传染的，咬上谁谁疯啊。最后没办法了，绑吧，把长兴、武进忠、武进孝两个军医官都拿绳捆上了。原来这个人要反常他特别有劲儿啊，用一般的绳子还不行，左三道右三道连人带床都捆到一块儿了。这场乱劲儿刚过去，把众人累了个筋疲力尽呐。九环公主、周凤娘放声痛哭，这可怎么得了？这怎么回事？这是。长帽嗨声叹气，把所有的军医官找来，谁也治不了。就这样一直到天亮。四殿下一瞅啊，看来这韩金虎真不好抓。原当初想的，大军直捣南京，清除韩马两党，现在这么一看不容易。幸亏手下有这么些有名的大将，要没这些人那就更难了。下一步怎么办？这五个人怎么办呢？不懂吃不懂喝，有时候闭着眼睛跟睡觉一样，要睁开眼睛嗷嗷就叫唤了，恨不能把绳子挣断。折腾一个时辰满身是汗没劲儿了，又把眼闭上跟睡觉一样。就这么样折腾了两天，这五个人没人形了，皮包着骨，光剩下大眼珠了。有那军医官在旁边看看这情形，向殿下说，给准备后事吧，这五个人谁也保不住命了。把燕王急得也掉眼泪了。长帽虽然能力大，摊上这种逆事还能打仗吗？只有免战牌高悬呐。消息传到军营之中，当兵的是士气低落，打仗凭的是士气，一听摊上这个逆事了，大伙一泄气，这仗也没法打了。不巧不成书，在第三天头上北京来人了，谁呀？护国的军师姚广孝。 压着很多东西上前敌来慰问来。自从燕王离开北京，双方就没通消息啊。家里究竟怎么个情况呢？燕王也挂念，一听说军师来了，非常高兴，列全队迎接，把姚广孝接进金顶黄罗帐。阿弥陀佛。姚广孝先把北京的事情说了说，说平安无事，殿下只管放心，咱们那什么事儿也没有，老百姓日子过的是安居乐业。虽然北国也进了几次兵，但是小型的战斗都被我们击退了，满营众将都是忠心耿耿。燕王这才放下心来。等姚广孝一问军前的事，燕王跟他一介绍，就把长兴几个人的事说了。姚广孝就一愣，说我去看看。大家把希望寄托到军师身上了，因为姚广孝是个出家的和尚，在人们的思想当中，这和尚老道都有特殊的手段。姚军师进了病房，先提鼻子闻了闻，正好这阵五个人都折腾够了，躺在床上跟死人似的，这容易看呢。姚广孝给他们挨个就诊了脉，看了看眼神，瞅了瞅病情，口答嗨声：殿下呀，要讲究医道我也知道一知半解，但是我手边没药，我也没那么高明，现在我看出来了，这五个人是中了药了，主要是长兴这种药带传染的，咬上谁谁犯，天大的英雄也跑不了。韩金虎这手段太毒辣了，长茂就问，那么军师他到底中的什么药？这种药的名字叫阴魂颠倒夺命煞。我听我师兄狗皮道人张三丰跟我讲过，说这种东西要叫人服用了以后就出现这个反常现象，说这种药中的身上七天七夜准死无疑，谁也治不了。 哎呀，这么一说不就完了吗？ 阿弥陀佛，造孽造孽呀，那么摊上了可怎么办呢？没治啊。好，他这一句话给定了死刑了，所有的人全耷拉脑袋了。胡德海过来拉着姚广孝，我军师，那你们都有主意，你看看死马当活马治，你出个偏方行不行？你说说。哎呀，说也没用，那你说说我们听听。姚广孝说，我倒想起一个人来，这个人的医道那个太高了，要是把死人治活了，他也有这个本领，有起死回生之能啊，叫活神仙莲灯。这个莲灯住的苏州，听说他保了吴王张士诚了，那苏州的人拿他就当神仙似的，什么病他治得了。你说我说这有什么用？苏州离咱们脚下万水千山，能去请莲灯吗？等到那人家就顺利的跟着来了，得多少日子，这人就早死了，这不说跟没说一样吗？燕王说，这么办行不行？军师，您先别回北京，您再想个偏方延长他们的生命，然后咱们设法再去请人，那么实在办不到也讲述不了了。哎呀，试试看啊，我呀开个方子给他们五个灌下去试试，如果要能有作用，就能延长他们的寿命，但是延长的哪天这我不敢说，也许你们还没等请人他们死了，也许人到半道他们亡了，老僧我可不担责任。哎呀，军师你怎么说这话呀，你尽到责任就可以了，那咱试试吧。 就这样，军师姚广孝开了个偏方，命人把药抓来煎好了，分别着给五个人灌下去。哎，您还真别说，灌下去以后真起了作用了。这五人轮班的也就醒个两三回，闹仍然是那么闹，还是那么折腾的凶，但是毕竟次数大大减少了，有时候这一觉就能睡两三个时辰。姚广孝一看还真行，要这么的急需用这种药，但是他们不吃不喝不行啊，命专人给喂白水就能延长寿命。下一步就是请连登的问题，谁上苏州请人家？谁认识这个连登啊？人家能不能来呀？一点把握都没有。研究的结果得四殿下朱棣亲自出头，那你不服气儿不行啊！朱棣是四皇子，燕王千岁，那身份够多高，那亲自去求去，不管怎么说这事儿好办得多得多。但是朱棣要去，谁保驾呀？得带着多少人马呀？大家为这个事儿发愁得不得了。后来朱棣提出来了，谁我也不带，我就一个人，人越多了越引人注意，我化妆改扮偷着赶奔苏州，一定把人请出来，连登不来我认可给他跪门。胡大海说那可不行，一个人不带那可不行，咱这么办吧，我看你把徐芳带上吧，他比谁都有用啊。要讲究这种事情，徐芳有特殊的本领。燕王一听可以，就这么决定，就君臣二人起身。徐芳一咧嘴呀，为什么呢？感觉这副担子太沉重了，这不是在两军阵前人多势众，他不行还有他呢，就他跟燕王俩人万水千山去请人去，你知道会出现什么事儿？那燕王出了事儿，自己能担当得了吗？可是事情派到头上又不敢拒绝。就这样，君臣二人化了妆，两个人两匹马，连个仆人都没带，偷偷的离开连营，赶奔苏州。田在彪传令高挂免战牌，兵退15里，恐怕韩金虎领人偷袭，干脆就采取守势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专等燕王的回信。大伙儿那心情啊，真是度日如年。咱们再说燕王跟徐芳，燕路之上是背道而行啊，一天就走两天的路。咱们单说这一天，就来到苏州。哎呦，进了城一看呢，苏州真是太平盛世啊，人家这块看不到战争，买卖铺户照常营业，来往的行人脸上都带着笑容。本来就有这么句话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，这地方又最富裕，老百姓生活又得过，多少年不打仗了，因此更繁荣了。燕王等进了城啊，心里头想，多咱我打到南京，把朝纲整顿完了，也能像苏州这样，我就求之不得了。君臣一商议，先找个小店房住下，燕王的身份就是少掌柜，徐芳的身份就是个伙计，他们瞎编了个名登生记，住的一家小店。燕王和徐芳这才进了龙潭虎穴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信仰》，杨国文文艺作词，